首传达了彼得·鲁什卡悲惨命运的曲子，预示着野田妹钢琴比赛的失败，也让他得以更加深入地思考音乐对于自己的意义。影像音乐在动画作品中扮演着不同的视觉意象，比如说角色心境的隐喻、故事线索的暗喻，还有烘托情节的节奏等。它在和画面的相互配合下，也形成了一种情感的渲染。在这种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高度融合的氛围中，让观众渐渐走进创作者所构造的世界。广义的日本动漫音乐包括背景音乐 BGM、 片头曲 Opening、 片尾曲 Ending 和剧中插曲等等，凡是和动画相关的所有音乐形式都包含在内。一部好的动画不仅在于深刻的内涵和精湛的画面制作，它的配乐也必须优秀。而衡量一部动画的音乐制作是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它是否找到了合适的作曲家。在70年代，日本哥伦比亚唱片公司采用交响乐团录制了科幻大作《宇宙战舰大和号》的原声带，开创了动画配乐采用交响乐团录制原声带的形式，而且得到了很多业内人士的肯定。原声带的发行意味着动漫音乐制作多元化的开始，也开始有很多的作曲家投身到动漫配乐制作的行业。那我们一起来听 Space Battleship 大和号。 入到80年代，随着动漫配乐表现手法的增多，交响乐渐渐被成本较低、制作方式相对简单的电子乐和流行乐取代。因为交响音乐的成本很高，因此在90年代后期，除了很少数依照作曲家习惯加入交响乐的电视动画，大部分交响乐只出现在经济成本充足的剧场版还有原创动画录影带 OVA 当中。在多数的电视动画中，采用室内乐、电子乐或流行乐来录制配乐作品。在这种受到经济牵动的动漫配乐环境，反倒刺激了不同风格的音乐在动漫中的混搭和拼接。但是由于绝大多数投身动漫音乐制作行业的作曲家的背景仍然是和音乐相关的科系，所以动漫交响乐仍然没有减弱它的产出量。像宫崎骏的两部著作《天空之城》和《风之谷》，他们的配乐都是出自音乐风格偏向 New Age 的久石让。在《风之谷》的片尾曲《鸟之人》当中，竖琴的音色点缀在华丽的管弦乐当中，时而冰凉，时而火热，光影随着一帧帧画面渐渐吞没了静寂。久石让创作的动漫配乐让人仿佛置身于星海和草原当中，做着飞一样的视听体验。在童谣的曲风中贯穿着悲天悯人的情感，刚好和宫崎骏电影当中的美好与悲怆完美的结合了起来。我们来听《天空之城》的配乐。 那除了让人耳熟能详的宫崎骏动漫配乐，在大家的心目当中还有哪些经典的动漫配乐呢？机动战士高达是机器人动画变革的先驱，以及开创后世写实机器人动画潮流的著名动画作品。作品以巨大机器人为武器，作为战争的工具，严肃地探讨了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这部作品配乐的第一代是由渡边岳夫和松山佑士共同创作的。擅长用大键琴的音色作为基调的渡边岳夫创作的曲风带有古典和巴洛克音乐的特质，在描述宇宙纪元与人物氛围的时候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来听插曲《长眠》。细田守担任导演的科幻电影《夏日大作战》以现代人虚拟社交网站为主线，描绘了人们过度依赖电脑造成的虚拟世界，探讨了日本现代家庭与传统家庭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作品的配乐由作曲家松本晃彦负责，在描述社交网站虚拟感的背景音乐当中，他巧妙地混搭了交响乐和电子合成乐，而在家人欢聚的情景里则以管弦乐俏皮的演奏作为铺垫。来听 The Summer Wars。

眼下偶像大师灰姑娘女孩的最新小剧场番正在每周二晚连载，故事取材自手游中不定期连载的五格漫画，内容都是偶像们平时的生活和吐槽，闲暇时刻大家可以来收集吐槽能量哟。闪闪发光的舞台就在我们的前方。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那我们接着跟大家聊这个具有交响乐元素的动画配乐片段，超时空要塞 Macross 这部首次结合了偶像歌手、变形机器人等元素的电视动漫，在1982年上映的时候就掀起了一波热潮。这个以歌为主轴的系列动漫当中，每一部的导演和作曲家都不一样。代表里程碑的第一代《超时空要塞》Macross 的音乐由作曲家羽田健太郎创作，他运用交响乐制造出了宇宙的空间感，穿插在其中的大量钢琴 solo 和乐团也不断地做着转换。我们来听《Heart and Soul》。 那我们要说的下一部作品呢是《航海王》。相信《航海王》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啊，它是改编自漫画家尾田荣一郎的作品，以热血、冒险、梦想、意志的精神作为主要的世界观设定。在塑造冒险打斗与人物出场的气势当中，配乐有着激烈的特性和渲染情绪的张力。作曲家田中公平与滨口史郎运用饱满的弦乐与充满厚度的铜管乐，穿插摇滚乐和其他的声音效果，制造出了剧情转折的紧张感和欢愉俏皮的气氛。下面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只要活着，就要继续战斗》。在动画作品当中，娴熟巧妙运用了交响元素的作品还有很多。每个作曲家都有着一个装满了五彩旋律的罐子，他们在故事内容的磨合当中不断地把这些元素拆开拼接和重组，在原本天马行空的剧本当中增添了自己的想法和创意。那么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聊一聊最近的一部话题番，叫做凹凸世界。凹凸世界是由上海七创社创作的 3D 动画，试播集于15年的11月播出，第一季于2016年的6月28号在各个视频网站以周更的形式上线。那么第二季呢是在今年的10月8号开播。第一季32集加上番外篇在 B 站的点击量接近了2000万，那么第二季呢目前在 B 站的点击量也超过了200万。此外，为了宣传动画呀，七创社还制作了凹凸世界的漫画，在各个漫画平台更新，最后一次更新的时间是今年的8月15号。在 B 站上原创动画的追番人数排名当中，凹凸世界也排在了第三位，仅次于少年锦衣卫和画江湖之不良人，也足可以看出这部动画在 B 站的热度。那作为一部 3D 动画，凹凸世界的画面在现在的国产 3D 动画当中可谓是极简风格了，粗线条勾勒的人物和场景能够极大的压缩动画制作成本。 在一些媒体的采访当中，七创社的创始人曾经表示，动画的每分钟成本是2到3万元，那这个价格基本上是其他国产 3D 网络动画的一半甚至更低。不过呢，这样独树一帜的人物画风在动画衍生品的开发上却有着极大的优势。显然啊，仅仅是与众不同的画面是无法仅靠第一季动画就获得极高关注度的。奥凸世界的重点其实是在于官方在人设方面的成功塑造，以及给粉丝们创造的良好同人创作氛围。在去年的10月份，七创社在 B 站上传了奥凸世界 MMD， 公开了其中4位的主角模型，以供同人视频作者二次创作使用。从这个视频刷过的满屏角色名称弹幕上，以及 B 站超过50页的同人视频，可以看出这部动画在人设方面的成功。实际上呢，根据资料，奥凸世界的主要人设最早在2012年5月就出现在了网络上。相关的一部早期视频《凹凸》，也就是奥凸世界的英文名，最早的发布时间要追溯到2013年7月份。而2012年10月左右，由官方成立的7DOC 贴吧里面，粉丝早在2012年底就开始进行了凹凸世界的同人创作。而早在2013年，七创社也开始以官方的名义参加 CP 同人展了。七创社经过3年多的时间培养出了同人创作的良好氛围，也为凹凸世界积累出了大批粉丝，最终在2015年爆发。2015年，两集动画试播集已经播出，画面普通、剧情不算太出色的《凹凸世界》却轻松获得了其他原创动画所不具备的用户关注度。可以说，《凹凸世界》如今在同人创作上拥有的其他动画 IP 所不具备的优势，是官方在同人创作方面有目的的运营很多年的结果。动画如今的火爆，也是建立在人设先火起来的基础上。2012年到2013年期间，可以说是中国网络动画的一个萌芽期。那时候的中国网络动画创作团队都在国产网络动画这片土地上耕耘着。当时的《十万个冷笑话》《师兄》等网络动画，不仅开启了中国网络动画的市场，也让他们背后的动画制作公司被资本方所关注。如今，爱尔平方、绘梦动画公司已经成为了中国网络动画市场里著名的制作公司。然而在当时没有及时抱住大腿的七创社也就没有那么走运了，只能缓慢地一边用有限的资金和人力来制作动画，一边通过动画的人设来运营粉丝。虽然道路曲折了些，盖亚互娱的天使融资也来得晚了一些，但是七创社和凹凸世界终究还是从2016年开始获得了该有的成绩。动画获得了用户层面的极高关注度，现在的问题就是，对于一家创业型的动画公司来说，应该如何通过动画进行变现了。那么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凹凸世界》的主题曲。 Just 在2013年上半年的时候，七创社就已经试水性的推出了和人物角色相关的衍生品，比如说马克杯、抱枕、手办等等，销量可圈可点。虽然比不上专业的衍生品经销商，但它的月销量也可以秒杀很多其他国产动画的官方店了。不过啊，我们发现凹凸世界的商品绝大部分售价是不超过50元的，我觉得这一方面也表现出了七创社在衍生品开发方面的谨慎。另一方面呢，可能也和国产动画的受众多为学生有关系。七创社最近在他们的官方微博也发布了一封公开信，信件的内容指向了各大漫展上出现的大量凹凸世界的盗版同人商品。大量的盗版同人作品的出现，尽管意味着这部作品有着很高的人气，然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危害到了正版衍生品的商业化。显然在现阶段的中国网络动画市场，想要依靠衍生品来实现盈利或者是补贴动画成本，即使对于以运营粉丝起家的七创社来说，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现在很多网络动画公司在变现的路上依靠的都是游戏，在著名游戏网站 TapTap 上，凹凸世界的游戏已经可以预约了。通过简介里放出的手游画面，以及能够在网上搜索到的凹凸世界手游宣传文章，都预示着这款手游将是一款动作类的游戏。9.8分的高评分，近3000条粉丝评论和85000人以上的预约人数，几项数据都预示着这款游戏上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开局。或许手游的上线将会是暂时扭转凹凸世界变现困难的问题，不过在不少粉丝看来呀，凹凸世界同人过于强大，或许将成为一个未来的隐患。那么就在上个月15号，七创社官方微博发布的为什么你们觉得凹凸世界第二季不好看了的文章下面，有超过900条粉丝留言。其中啊，很多粉丝都留言表示，凹凸世界第二集的剧情亮点不足，仍旧有吃老本的嫌疑，让凹凸世界这个 IP 陷入了同人大于官方的困境当中。而一个 IP 在真正变现的环节，考验的其实是官方对 IP 运营和制作的能力。就像一位粉丝在留言当中提到的，希望官方自身品质过硬，刺激同人创作，而不是靠同人带动。好了，那么今天的漫游嗨翻天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喜欢漫游嗨翻天的话，也不妨来关注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以及我们的漫游漫游团 QQ 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呢，欢迎继续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我们明天再见。 死ぬ気で癒し抜きでふわふわにふわふわに